好啦，一个超长系列，不过呢个系列我应该分开两个礼拜放嘅，唔会放先，一个月嘅会唔会死人啊？好 ，OK， 最后一节，就话第三日目。 即系三日目，即系佢阿哈利嗰边搵签名，咁我呢边其实我大镬，即系其实我大镬啲，即系咧，其实呢度要讲翻就系我事前真系冇太分清楚边啲有通贩，边啲冇通贩，我见到上去我真系冲晒过去咁滞。 咁呢个就又系啱啱讲嘅偷时间问日嘅概念咯，就系、是。呢、这个就我同其实之前去嗰时已经系有呢个非常强烈嘅共识噶啦。喺会场外边买得到嘅嘢，除非你真系行过非常顺路，就喺你路上边行过望到本嘢，你我又唔会叫你赌气，唔会买佢嘅。即系如果你系顺路到咁嘅地步 ，OK， 你可以拎起买走。但系如果唔系，外边有通贩嘅，你因为会场入边咧500 yen，会场外边630 yen。而家就640 yen 啦，因为加咗税，呢个数你系要俾佢，呢百几 yen 你俾佢啦。即系如果你为咗某个摊而行过去，我当你掂行掂过，行到过去拎起杯嘢就走得，你其实你都系花咗相当，即系都要相当时间。我当你东一去东二，都已经、啊、都要几分钟啦。 系咯， 即系仲加冇话你喺人海中穿梭，你可能要差好多时间。 跟住。系啦，跟住然后我就谂，即系系我系咁贪心，咁得啦，我确认咗自己咁贪心，我就真系做了一件好无谋嘅事，我排完比翠婷，我再去即刻去咗东一，过咗东一嗰边，即系你知道佢唔系喺佢唔系东六直接过咗东一噶嘛，佢要去翻东，再去翻东二，再东二穿过去东一，我做咗一件蠢事，走咗御夫人嗰度，即系黑之御神签嗰度排佢本嘢，跟住我去到嗰下咧，我谂。排佢本嘢好似好戆居，即系嗰下咧，我就做咗个另一个叫做唔系话蠢嘅，但系一个可为烧钱嘅决定就系、是、咁啊，咁唔好净系买本啊，买 set 啦。跟住我就由嗰下开始，我想买嘅就转咗由买本变咗做买 set， 去扫完御夫人，跟住就一路系到我见到嘅我自己有兴趣嘅大手嘅，我都去咗搵佢嘅 set 嚟买。咁变咗做咧，依下我唔知道自己叫做系暴走咗定乜嘢，总之嗰下我谂。乱死落地行，有咩我就攞咩走。 即系已经进入咗呢个狂乱模式。 你变咗 狂 乱模 式。 呢度我反而就比佢有啲理性啊！我系真系事前谂过系排边几档，就净系排嗰几档，最多系佢有单过嚟，咁我帮佢排埋咁样啫。 系啦，跟住我就一路扫翻过去，然后我排完御夫人嗰下，其实已经接近一点啦。然后咧我就。唔知做乜春嘢，我话走翻去过翻去东四五六嗰边，去过翻嗰边，因为嗰边嘅档我比较兴趣嘅。然后我唔知做乜，即系我行翻去东六啦，即系我喺东六嗰边扫翻过去嘛。然后咧有件奇迹发生咗，我去到柜大嗰度，前面大概十零个人，佢仲有大概我目测到唔过廿本嘅，冲过去买咗第一本。我开头以为运气嘅，因为我排完比翠婷，我走啦，我见到柜大仲成条队喺度，咁我唔 Q 理佢啦。买本嘢好啦，算我再一路向前扫，见到头先我讲听过讲嗰啲大手咧，佢仲有得卖，即系咧特别系丁咕噜，我唔信噶，我行过咧，我捽一捽眼嘅，丁咕噜好似仲有，我谂住个影块牌算数走人，咦？点解前面仲有本卖？即行即过，我直接行过去，唔该三本。 其实可能因为佢啲布嘅卖，佢有布做限定版啊，咁佢啲布卖晒，咁自然条队咪散咯，即系 嗰度系冇队啊， 系啊，散咯，真系成队散咗。 因为佢啲布卖晒， 可以见到原条队嘘声唔见晒。 系啊，我去到系见到佢哋系仲卖紧嘢，由我去到直行直过，完全冇谂过丁姑路可以直行直过仲买，系啦，跟住我谂买三本走。跟住一路行落去扫扫 Lea Wong 啊，呢个 DNA Lab 嗰边一路扫落去，仲估唔到嘅就系佢有 set 之余，仲有啲旧刊一路扫埋落去，即系我完全系估唔到就系、是、我所认知嘅大手去到点零钟都仲有我要嘅新行，仲有唔少嘅数量啊！ 其实我觉得呢啲睇人噶咋， 睇运 真系睇运。一点钟之后，其实我系打定输数，谂住过去系扫其他细手，即系做翻我第二日做嗰啲嘢，即系去发掘啲有兴趣题材，但我之前冇 mark 低嘅嘢啊嘛。但系点知我系好似一路扫过去，哇，全部仲有、啊，唔好理啦，一路买晒过去。 咁呢个真系运气，因为有时咧，因为你要明白，大手呢啲可以唔系万能。佢冇得好精確咁知道到底佢擺啲本買得可以買到幾多，有時唔小心印多咗，咁你咪會咩囉。 仲有一个问题嘅，呢次惩罚都系一个波动嚟。如果呢次唔小心印多咗，又剩咁下一次咧，啲人见到咧，哦，我哋成点都仲有得卖，咁下次就就唔使咁急住去啦。咁 就濑嘢啦。 结果就会濑嘢。系啦。呢个就系呢个不断咁循环。即系濑嘢多有剩，濑嘢有剩，濑嘢有剩，一个不断咁嘅循环嚟嘅。 不过通常大手唔紧要嘅，反正佢入咗边去边 市货卖晒，系早啲卖晒，迟啲卖晒，咪变咗。 即系我系其中有一两档都系仲买到 set 嘅嗰下咧，我真系觉得我个人咧好 shocking 嗰下，哇！点解仲买到嘅我？ 阿基完整性啱啱我冇打断。 我试过嘅。 其实粤夫人嗰边咧，佢单本系外边有得卖噶嘛。 我知啊。 所以你如果你唔系买 set 嘅话咧，我觉得你嗰如果你行咗出嚟之后先真正谂准咯。 嗱，我唔知道你哋点决定咧？嗱，即系头先话出去排出去咩 book 买好过可以唔买咧？我自己呢、这个系我自己做，即系做功课啊，就系攞住本目录做功课嘅时候，我画咧就分佢，因为目录佢有颜色噶嘛，佢嗰个电脑板有颜色，话俾知边系色边系色咁样噶嘛，可能就系分开四色，最重要红色嘅最重要就系、是、我唔理嘅三一一入咗去朋友先。第二种见到就买，见唔到就算。三就系好 Q 得闲先行埋去、四就系、是。冇事啊，行落去见到佢仲未死啊，去啦嗰种。通常咧，系第一种咧，第一十分唔打最重要嗰种嘢就系会场有限定。 啊， 会场有限定。第二种咧就叫做好中意，但会、但会场冇限定嘅。 啊， 呢即系关键就系会场冇限定嘢送，冇限定嘢送咧，即系第二种，我要咩都 book 场好过。 啊， 但系有限定嘢咧，就会场杀咗先。 啊，有一个比较例外嘅状况就系、是、就系当假设。你是想找他去攞簽名的時候，咁你唔攞佢本新刊，當然你可以博佢有本舊刊啦，諸如此類，可以俾你買到，即係總之有嘢俾佢簽，或者係甚至你自己帶佢簽。咁但係如果唔係嘅話咧，你都係要現場買本嘢，你先可以有得簽到嘅。因為冇錯，你簽名你可以後兜，即係你可以先買一本嘢，等佢得閒先簽。老實講，人哋戴眼鏡嗰陣咧，即係而家戴眼鏡啊，大佬。即系你仲走去揾佢做任何嘢都好啦，其实你都系躲住人嚟嘅啫。即系所以你可以系点零两点打后，你先慢慢再去佢拗。即系点讲啊？调翻转啦，佢哋啲牙手十二点过后卖晒之后，都喺度吹水倾偈，冇乜嘢做噶啦。咁你到时去揾佢哋，咁咪可以成功率会高啲啦。 即系个运气系讲紧。一错再错都兜得翻，以下真系运气。我觉得呢个咁样错法，你仲可以兜得到咧，系运气嘅，即系绝对唔系啲咩佢咩必然性嘅咩，系运气。 喂，即系好简单，有啲嘢咧，真系咁讲啊。你入边当你入边四个字好重要啊，当机立断。 系啊。 你一定要搞，你即系当刻你要以现在你所拥有嘅资讯去做一个判断。而呢个判断呢当然啦，可以其实根本就不同一样，可能令你一世后悔。即是视乎你个对佢嘅重视程度啦。但如果你系咁重视嘅，唔该你早少少做咁啊你早啲去嘅话呢，你衰极你就系冇咗其他嘢啫。即啱啱讲个分类就系主要攞嚟咁样用啦。 即系比咗第二次呢，我就唔会咁做，但系我觉得呢样个运气其实计返埋就系讲緊你第一次去你冇经验。你可能就係依下搏到，即係我會覺得依下未必完全錯曬，但係我諗我下次就唔會咁樣搏佢啲運氣咯。即 係咁講就係經驗同資訊就係令你點啊？你嘅直覺，你嘅直覺點樣判斷嚟？你點樣嚟啊？如果你就係靠估的話，就係、是、嚟自你本身你腦入邊潛藏住嘅潛意識嘅資訊。即係我記你未必醒起你記得某啲嘢㗎，但係我覺得應該要去嗰邊先。点解？可能系因为你自己本身过去资讯，你有呢边危险啲，呢边紧要啲，诸如此类。即系你自己判断。咁你但系如果你有更加多嘅资讯，即系你事前搜集咗嘅资料，譬如其实啱啱我哋讲，场外有得卖嘅，唔系老冯要喺度买嘅，又或者系场外净系少咗个 set 啫，啲 set 就唔系你特别想要嘅，咁你可以即系可以现刻你可以放弃嘅。即系呢啲嘢，咁同当然同埋呢个当时佢点样排，啱啱讲嗰啲，佢啲队点样发啦吓。即系因为发队通常有四种嘅。我先唔讲单行双行嗰啲，即系我见过最夸张都系四行啫。四行并排，好夸张四行并排。一种咧就系咁样长蛇阵，一拉就可以由东一拉到窿六嘅。 一種係 set 字型，就一個方陣咁樣放嘅，接埋咗，即係將吊張條長蛇隊。跟住仲有一種咧，就係卷埋咗，我唔知點樣形容啊。佢略長咁樣跨過兩行去做去排隊，同埋跟住你要估佢向左發向右發，你要馬上判斷你個隊係咩，因為喺事前咧，你係好難知道佢到底係排咩隊。當然經驗話咧，真就係通常最長隊嘅就係三行長列，三或者四行超長列，因為咁樣你無論你幾多人，佢都可以一路去落去。少啲嘅佢就會開始排方陣，因為你個人數有限咧，喺個用翻個立體唔係立體啦，叫做即係你長蛇就一條線嚟啊嘛，佢用翻個平面空間。去盡量塞多啲人，去減少佢佔咗個場館外面個排隊空間個位。咁再短啲嘅就單行隊啊，向內屈嗰啲你就唔使理佢啦。嗰啲就其實對比翻住我，嗰啲有啲反正你要小心。有時意外你用咗好多長時間。呢個就係你當刻你要收集嘅資訊，就係條隊嘅移動速度。呢個就我個人經驗，就係以前我試過。左边是 QP， QP 门得出小圆咪得嘅，右边是西美内流，两条队都是单行长列，都是咁长，差唔多一样嘅。然后佢哋位置都系两隔篱嘅。咁我望住我谂紧，两档我都要排噶啦，即系两档我都想要，但系问题点咧？嗰阵时我嗰刻，因为我嗰刻我嘅资讯唔够，我就话咁啊，我冇拣，我中意咗先啦吓，即系梗系又优先进序，结果我排咗出未？咁然后个结果就系我望住隔篱 QP 个队，嘘嘘声咁去，即系嗰下系好，嗰下系好乱绝望。 咩啊？我哋排 B 三零都系噶，隔篱嘘咁向我哋，咦唔喐喎？喂大佬， 啊咁我一日冇都系望住隔条队嘘声咁去。 你实在有咁嘅情况噶，所以后呢件事之后咧，我就会劝大家，你俾半分钟十零秒都够噶啦，观察下边行得快啲。 嗱，依停就点依就咩啊？你永远你想搭个巴士，梗系喺 度，梗系到噶嘛， 梗系就用 嘅。咁不求为一个追巴士 master 嘅， 系永远就系你想搭个巴士，啱喺嚟到之前唔乜三十秒就走咗。 咁但系你攞啲时间观察，同埋啱啱排队初期要勇于跳船。你发现唔对超嘅话咧，你就要第一样就盘算就系、是、我可唔可以放弃佢？第一你要谂可唔可以放弃佢？第二就系、是。如果我去咗隔篱先，呢边翻唔翻到嚟？你要考虑呢啲嘢，呢啲都系估算嘅啫，都系讲过去经验啊，嗰啲嘢就系呢个点解依家做功课啊重要性。做功课唔系纯粹话你听，你要知道边度有乜嘢，你仲要知道佢过去嘅往绩，因为同一档嘢其实个点讲啊，佢行事方法好少会有大改变。即系咧，我话你听七尾系唔系佢都行得咁埋，因为佢系单行单埋。而且仲有好多好多本俾你慢慢揀，所以一定慢嘅。咁调返转啦，如果係好似比川咁，即係今年就真係创晒奇迹啦，係咪创晒纪录啦，即係大家喺度倾到个闹哄哄，即係条队唔敢声咁去㗎嘛。 即係专用户口呢个。 即係你即係好简单，你得一样嘢买，而家千英。 係啦，摆得一千英你 不切找熟用投的。投币落去， 好似 你搭巴士咁样， 将 嗰一千蚊接埋怼落去， 怼落去又滚。 喂，咁呢样嘢只系适合冇呢类，因为新海唔多，一套一些衫不散卖嘅啫。 吓，因为佢有限制，但系佢咁样会令到速度最大化。 但系问题就有通常有旧刊卖啊，机卡噶嘛，好难得有好少有啲咁。 可唔系佢卖晒新刊，咪开始卖旧刊咯？有好多摊都系咁样噶， 唔系佢新行 sell only 咯，今次。 即系你即系好简单，有啲嘢就因为就算佢唔玩呢次啊，佢以前都系出名快嘅其实。即系呢啲习惯嚟嘅，有啲系。 佢好似本身系出名到易买噶嘛啲嘢。 系啊，我知佢 本身就唔系特别大手。 系知佢手通。 同埋咧，就呢个另一个例子就系323啊 ，Mini Me Jimmy。 呢个就我 呢个就 快啫。 呢个我当年就已经讲过，好 Q 快，几多人都好 Q 快，点解咧？八条线。佢排队嗰阵时系得两条线嘅啫，但系去到佢摊前面就一分八条出嚟，跟住会有两个人喺度各自喺度跟， 各自喺度批咯。哦，呢条跟住去呢边，跟住去嗰边，跟住呢边，跟住嗰边，跟住呢边。 我反而今次见到系四条线到，四五条线到啊。 四条线嘅话，咪就系半摊咯。 系啊，咁佢都快嘅，我差唔多系好似唔够半个钟，我都出翻嚟。 同埋佢哋效率好 Q 高啊嘛，佢哋啲人，即系呢啲嘢咧，就系、是、好有睇过。我讲我话佢排得好快，我当年系 C 八十一，今年 C 八十九，一样嘅情况嘅咋，唔会有分别嘅。因为既然佢哋系咁，往年系咁，往绩佢往后都唔会走，唔会走样走太多。就算由八摊缩到四摊，佢依然系快。即系我可以十几分钟排完，我系有蓝本时第一个去三月三月头十几分钟排完去第二度。即系佢哋队系快到咁嘅地步嘅，就系讲紧呢啲就系讲经验咯，即系你哋佢过去咪去攞下经验咯。 即系变咗做，即系变咗我系咁贪心咧，就造成咗结果就系我一路行一路买到完场，我系行即系我净系行东莞就未去西莞啦。 西莞嗰边真 系西莞嗰边系 idol 战国大战，我冇去到。 西莞嗰边真系去到即系差唔多买完东莞，差唔多成两三点咧，已经系冇力再行。 我系真系物理上我冇力行，我即 系行都行唔到过去。 我行到过去，即系我系一路买到去四点停手，跟住我谂，哇！以下即系以后唔再咁贪心啦，大佬。 其实我东莞我临尾嗰阵时已经系放弃咗噶，已经即系都唔再行西莞噶，已经系索性留喺东莞睇同行 game 算。 啊咪，你哋真系太甜！我三日目系可以。系东莞一至六兜咗两个圈，然后过西莞，然后翻去东一至六去四围攞签名。嗰阵时先两点几啫，即系移动速度系，我觉得呢啲嘢唔使俾面佢，即系系唔跑起只脚嘅情况下最大速度，有冇玩过劲步？即系呢啲你可以练习下。即系以前我过罗古巴嗰时成日练习啲乜嘢喺人海入边穿梭同埋劲步呢个动作。即系呢啲练得多，即系就真系会方便啲嘅。即系我后屘先发现啦吓，呢啲嘢会有用啊。 啊，肌力唔够嘛，我真系顶唔到。 同埋咧就系仲有一个资讯就系、是，我唔知道你哋之前有冇知道，我应该讲过好几次噶啦。其实企业摊系五点收工嘅，即系同人系四点拍手掌，跟住散水啊嘛。企业摊系五点收工嘅。就仲有一个钟头时间可以，即系如果你仲有力的话，你净系可以起一个钟头时间。 但系三日目系做一个钟噶嘛，四五钟就闩门噶嘛。 系，冇错。 系啊，即系企同埋企业，我已经唔 care 啦，我买完啦。 三日目企业就算啦，已经唔会走过去。 唔系噶，有人话唔系话三日目去企业摊嘅咩？ 嗰位不在场啦 吓。即系有时啊，如果你反正老实讲，如果你可以放弃三日目嘅同人摊咧，你去企业摊先系最悭时间。因为嗰日会依然会有分配俾嗰一日嘅限定品，一次过买晒嗰啲唔计啦。同埋嗰日大家都去咗同仁摊嗰边，嗰边反而咧味道冷冷清清嘅，但系相对人少咗好多，你要买嘢系快好多嘅。即系呢个就睇你点样取舍嘅。其实你系可以咁样做嘅。如果你对三日目嘅同仁摊冇咩太大兴趣，当然啦，其实呢个咁样做咧就好点讲啊？ 戆居 唔可以按话降居嘅，即系话人气我取，系咪真系个个人都做到呢？就另一回事咯。即系毕竟，如果你要去，你会想去企业摊咧，其实你更加会想要同人摊嗰扎嘢咯。通常情况下 系咯， 企业摊我系经过冇嘢做，转头行过，咁我就会睇嘅，唔系我就完全未企业摊嘅，所以我有时间影 cosplay。 嗯， 系咯，企业摊系一个非常绝对纠结戆居嘅。浪费人生地方 真的好浪费人生。 我去到我咧，我唔去劫摊，因为我经过咦冇人排队，即排队都十个八个，咁我睇咗咦自己个人我买咯。但系当我见呢条龙超过五十人嘅话就多谢。 喂，即系我自己觉得系如果唔使排位去，即 系 要 唔系排满唔使人咁错份。即系有一次我帮一个朋友买个 box 咁样，佢要去唔系我头先执之后一头几次执错咗，唔系呢套 box 啊，系太闷啊。呢草物嗰次反而冇乜人排啊，因为呢草物佢嗰时未红，未卖好红啊嘛。去到佢卖 box 嗰时，咦冇人排，咁我买咯。而家有人排啊，多谢。咩排咧就睇下人做多唔多。如果条龙十零廿个嘅话就得，冇所谓。超过五十个，我都睬你有味，就咁简单。 因为一条短龙，短嘅人龙咧，其实系有时间俾你去整理翻你之前随便塞咗落去嘅行装嘅，即系短嘅时间咧，你系可以利用翻嗰个时间。 即係不如你哋都冇講你點樣打發啲時間啦。我見你好亂得閒喺度 Skype 同我傾偈啦。 玩手機咯，通常我都係咁樣啦。 玩手機咯， 係玩手機。 唔係，我要同埋要整，同埋要即時留意下啲Twitter 啊。哇！咁样睇佢冇有咩临时咁新料咯。 主要我系一路玩一路开手机，就系睇佢 Twitter 啲信息，同埋睇个 e-channel 嘅，佢咪有个同人 event 版咧，睇佢喺个。 唔系，所以话烂攞下联卖咩？ 喺呢个 get 嘅。有个今日好似唔系呢个啲斯伯伯开完之前有就系、 是。好耐啦。 佢将所有 Twitter 里面有摆 commit 嘅嘢，全部帮佢搵晒出嚟。 其实 Twitter 本身就个功能啦，你攞翻 commit 个 tag 咪攞咯。 你话咁佢我今日佢有个搵翻晒，因为我抄翻资料，一睇 OK 嗰个冇 OK 咦又上新人咪即佢咯。 我唔计呢个打发时间类噶啦，因为大家如果你系买得劲嗰啲，好似阿老孙嗰啲嘅咧，你一定系你个袋咧，你当刻一定系随便塞嘅。即系到你要排队排啲短队嗰阵时咧，你可以趁机将佢执翻好佢。 哦，我系一。即係其實我當然都有做一樣嘢，咁我當然唔會淨係同你傾偈啦。咁嗰陣時我係做咩？一路行，我就一路塞啲本嘅塞曬落去，總之啲易爛嘅，我準備個 file 塞曬個 file 一路行一路執咯。 係啊。咁我就係、是、電腦係袋，係斜孭袋，係唔需要任何動作我就可以塞落去，但係我背囊嗰啲嘢我就要可能甚至要企定定咁樣去放噶嘛，到我咪排队之后咪将个背囊翻出嚟， 真 系将喺斜孭袋嘅书收落去。啊、 真系太重嗰下，我咪要将手抽袋啲嘢塞晒个背囊度咯。即系我背囊负重系25kg，所以我会执到25kg。 嗰个总之就系个整理行装喺嗰度用翻啦。 好啦，咁三日就大致差唔多啦。咁四日目点啊？四日目其实即系四日目。 其实我好彩嘅就系、是。我冇諗住，我冇諗過，即係我最先個打算就冇諗住四日買太多，補購返太多嘢。因為其實因為嗰時其實當然我靠股嘅，我去到 MacBook 我知道我冇做錯嘢。MacBook 入面啲人仲多過 CM 嘅，我頂佢個肺。 我自己就去 KBooks 囉，不過其實亦都冇買太多嘢，係望下啲CM 嗰啲嘢，佢炒過幾多錢啊，見到都係 攞個參考價，同埋你說服自己死心啊！ 係啊，即係我反而係覺得四日冇，即係我諗，如果我可以真係貪，即係我真係去貪心三廿萬一曬嘅，我會去三廿萬。四日冇你話補購嘅，我真係冇咁好力同你再入去再排過咯。 嗱，我做法就係、是，即係我經驗就係、是，通常咧喺會場同埋 commit 都有嘅，所以通常我頭先我講個四分法啫。第二種就係、是。每场 commit 都有嘅，通常就叫做摆喺度，行过咁第四日我就去买啦。 系， 因为实有咁啊，货好多嘛。咁去到我数见到冇，冇算咯。或者一订，因为通常一订啦，通常佢都会有货嘅，咁订埋啲攞埋咯。我就好啲嘅，咁样就悭翻时间。 呢个就资讯嘅胜利，其实好简单，你事先知道订咗先，当日去攞。 唔系有少奶嘢噶，今次我订咗书，佢唔知点解可能迟咗，几乎有几惊阿老师就老师翻嚟，好似未送到嚟啊！我即刻走去咩？佢应该就系太多书做唔切，叫我即刻写上咩？有冇炸佢？叫我即刻有货，顶佢个肺！ 即系掂头抽翻俾你啫嘛， 系咯掂抽噶嘛！喂喂喂，大佬话我就走喎，嗱佢仲唔俾书我？即刻话俾封助有啦，我顶你！ 因为 Melon 得唔得？我唔系好肯定 ，Melon 肯定可以。可以事先訂咗，結埋帳，你用信用卡俾咗錢噶啦。你去到報號碼，佢有個結帳號碼俾你，你報號碼係另外一條結帳嘅隊嘅， 係 另外揾個店員話聽，我要嗰個佢叫 Amazon， 即係你事先話定佢聽，你買定咗噶啦，即係嗰嚿嘢已經 pack 好咗，放喺另一個地方度。你去到到時只係將嗰嚿嘢拎出嚟交俾你，連結帳呢個動作都唔使，因為結帳呢個動作其實喺網上已經做咗噶啦。等於你喺網上買嘅啫，佢只不過佢唔寄到你屋企，就放喺店頭等你攞，係咁簡單。 即係 咁樣做嘅話，就係唔需要無視嗰條長鏈到通天嘅隊，同埋嗰條隊其實過咗點零鐘左右啦，就散㗎啦。 因為講緊嗰樣嘢就係、是、真係會睇點取勝。我自己去過一次，我嘅睇法就係、是、入邊買到嘅入邊買，我唔會出去排。特別即係苦月都仲好啲，因為苦月佢本身多啊嘛，佢個層數多啊，你其實唔會太逼。虽然都逼嘅，麦瓜嗰边讲紧你入边逼，你仲要去，因为佢仲要咧，佢攞书嗰度咧系喺店入边噶嘛，店出边后边有个后栏位嗰度咧，我自己个感觉上就好很麻烦。 其实好方便，即系调翻转你话苦月嘅话咧，我就系望到佢由地下排上六楼， 系楼梯排上六楼。 啊， 佢而家电梯系封 Q 咗，唔俾你上。你要喺楼梯度排上六楼。我望完之后，拜拜，我哋食拉面。 即系我觉得呢个可能系取舍问题，但系你话如果叫我去第四日补买咧，其实第四日冇咩点补买，我买翻五碟六本嘢啫嘛。 我系事先预订喺第四日攞货去争取翻入边嘅时间，同阿咩样，我都系偷时间。 啊， 即系尽量提高个挂效率，同埋偷翻入边嘅时间。咁你去你其实咧老实讲，我调翻转，如果你去虎穴嘅，我成日都嗰句，你去虎穴啦，你去迟咗一个啦。迟到冇人同你争，即系因为迟到咧，基本上都系啲妇女，妇女主要就系唔系粤女之路，唔系 同埋迟到妇女相对我比较难揾。 呢个粤女之路唔系落得虚名，结果就系扎女就喺下面嗰层，你喺上面嗰层，定或者调翻转，我唔记得咗啦。即系个女喺一层，你喺一层，你嗰层咧冇乜人，系都要排下嘅，但系就冇嗰条。我望咗嗰条由六楼排落落地下，由地下行出去，喂，你仲兜住你条大厦，你仲兜住你个大厦兜咗个圈。well， 我都系翻时代啦，唔好意思，系咩咯？喺时代冇分店，我焗住喺老抽，我都系食完个拉面先去到，因为佢晏昼嘅人系少少啲，系少啲啲嘅。咁仲有佢要 K-box 啦吓。 K-box 就其实都佢都系集中喺三楼嗰个成人位置嗰度嘅啫。咁基本上都系条队都唔系排好耐，系佢揀新行嗰个位系逼到飞起。除此之外冇乜特别。 咁因为 K-box 基本上就系做两样嘢嘅，即系主要归入去嘅话就系炒人、炒嘢或者俾人炒。 但系基本上系，反而我见到排队咧，系排买取嗰个位置系反，即系卖嘢嗰个位系反而排 比较耐。即系你卖俾间铺头，我讲得清楚啲。 系啊，就卖俾铺头嗰度嘅，反而系要排飞仔咯，嗰度等耐啲。你买嘢就冇乜难度嘅呢样嘢。 因为我啲人即场赶住，我真系唔明白你喺度，我你做乜做乜？因为咧当黑当炒嘅嘢咧，你嗰阵时唔放咧，你过一段时间之后咧，可能会升好多。但更加大有可能是跌好多咯，所以他哋又会赶住马上去攞。但系咧，我都系嗰句，你真系当班老嗰、那个，应该啊，成间铺头最老奸巨猾就系坐喺买脆 counter 嗰条，即系你想喺佢身上揾着数咧，你就门都没有，即系变成你早去啊，咁我咪压你价咯，你买唔买啊？你唔买啊 ？OK 啦，你排个仲想排个队啊？你排咗咁耐队啦，仲埋埋啊你？ 系啊，我见到佢哋真系会咁样做， 即系其实好屈机啊，所以不过啲人中意去死，我唔会阻止佢。 我其实主要系其实去到系睇下佢啲价升成点，即系譬如我 攞个参考啦， 一日木业社咁，我排嗰啲画集，跟住见到哦，原来啊一万 yen 啊，哦咁啊，今日睇下呢啲价咁样咯。 因为呢个价钱其实系你下一次嘅好重要嘅经验嚟，唔系真系要讲你咁市侩，系讲紧呢个价钱其实正系等于反映到佢个供求嘅平衡，就系讲紧譬如今次个画集，当然啦，你下一次唔系323啦吓，下次可能系金老鼠又出画集啦，但系你可以做一个类比，当然啦系你金老鼠可能个需求低啲，但系佢个供应都会低啲噶嘛，因为你 lift 都唔系戆居噶嘛，两边一样多，真系。博埋唔晒咩？你可以用呢个嚟做参考。哦，件嘢炒到好贵，咁即代表住佢供求系严重失衡嘅。咁你下次可能就要优先考虑，就算条队长少少，你都要去买。又或者系哦，我见其实都唔系炒得好炒得起啫。当然啦，你仲要预测会唔会大家都有咁嘅想法。即系呢啲资讯咧，你早少少获得嘅话，你下一次就会更加有利。咁样话，即系 commit 就系资讯战，就系你判断嘅高低。咁当然啦，你唔识判断，你都可以就下去嘅。不过效率低啲咁解啫。即系啱先讲紧啦，18个钟头唔够你用。你有能本事，你将18个钟头扩充到36个钟头，咁咪你赢咯。即系讲紧呢啲嘢。所以我都系成日去 K-box 噶。当然啦，唔系去走去炒嗰啲嘢。同埋咧，呢个 K-box 喺 committee 之后咧，系会搞活动，买满几多钱就送礼物啦。有时系色纸啦，有时系。系 poster， 有时系咩啊？总之佢会送啲嘢啦，会好似着数啲啦，会咁样。 咁差唔多啦，其实今次我讲啊，本来系一个游记，结果讲变咗就咩啊？ 你讲嘅，你讲咗你嘅病征，然后两个医生喺帮你分析你分析你嘅个案咁样嘅。 系，多谢学到嘢。 本来都系 咁噶啦，唔系咩？个真正目的俾人拆穿咗。 应该咁讲，濑嘢咧系乐趣嚟嘅。只要濑嘢唔系严重到好痛苦嘅话，你有时衰咗你可以讲十年，每次讲翻讲好笑。 教呢啲嘢咁样，咁话你当战略啲考虑嘅咪经验咯。 如果冇咁接冇咁功利嘅话，就系当咪当回忆咯，回忆无价，戆居嘢，戆居回忆系无价嘅。只要戆居唔系会搞到好麻烦嘅话，即系搞自己麻烦冇所谓嘅。 即系有啲遗憾，咁下次就会再踩坑啦。 系啦，好啦，咁今次就差唔多啦。咁下次睇 C90会唔会去咧？可能下次又行富士山总可以。不过呢个就另一个问题啦。 有行富士山，你又想谂？ 唔系有人想行挑战多次富士山啊嘛？上次佢讲佢上次佢高山症唔多够皮啊嘛。 跟住去 C90。 系啊。 有嚟又嚟。 唔知啊。 搵条命嚟教飞。 上次都冇。 上次都教咗啦。 虽然个顺序冇调转就冇乜所谓嘅。 我星期嗱，我今日因为下日咩就下今日咧就一定五六日嘅。依日有好處，我星期二上山，星期三落嚟，星期四休息一日，星期五去琴劇。 喂，不過今年好似唔使擔心喎，今年琴劇可以縮變兩日喎。 唔係，淨係西館縮啫，因為 唔好意思，縮變兩日先大鑊。你諗下， 仲大鑊啊！ 嗰扎人縮到得翻兩日，當然佢 真係東莞冇變啊。 即係你諗下，嗰扎即係個人數少咗的時候咧，你一定係集中咗嘅，你去嗰啲都係嗰扎人嚟噶嘛。即系唔好太落 去嘅， 有啲嘢你真系冇太过，你真系要做嘴话打算，因为通常情况咧就系比你嘅嘴话打算更加要衰。即系呢个就系我去咁多嘅 economic 嘅教训嚟。 好啦，咁今次C89嘅反省大会系咁啦，咁系C90反省大会就唔知会唔会啦，有嘅话又会再嚟讲嘅。 冇买支票啊你？ 唔知噶，咁我如果去咪我去实会噶，唔去嘅唔去就听我朋友去啦。 佢就帮我买本啦。 OK 好啦，咁下个礼拜再见，拜拜。